哎呀，个木头都快砍光了，还开什么剑啊？ 就是嘛， 哎呀，常言道，靠水掐水，靠山掐山呐、啊。 一声快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呀、 啊！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杨子吧， 快 走啊！ 马太太， 开的什么鬼剑啊？都什么年月了，还跑这个寺外当闲谈？ 东江老怪， 两个头都说是东江老怪妹子，嘿嘿，我可是看过老怪师傅。 周村镇那个上仙城， 周村镇 晚上还去别林呐、啊，啊啊啊！跑得我马不在呀， 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 叫也啊啊叫转筋呐， 叫转筋呐， 总算带来个哎那个姜师傅啊， 嘿呀嘿呀嘿快呀， 我把杀猪斩牛准备打遍。 哎，姜师傅，姜师傅，哎，姜师傅， 哎， 乡亲们，这才是我们要拜的佛财神，这才是我们要敬的真三神呐、啊！ 大伯。 你就不怕生命啊？ 毛骨仔呀、啊， 我们祖宗百代哪一辈不是靠着田间长跪、铲前土里、养家糊口啊？ 太白太，亏你们开得这么厉害，没事吧？还是到琼州那边晒晒太阳去吧。 分量太重，分量太重， 分量太重。 老棺材， 哎呦，冯梅， 哎呀，冯梅呀， 哎，还不快把姜师傅接回家去呀？ 姜师傅， 一个人用枯枝白叶、野毛野草，种植木耳香菇、灵芝草菇的太师傅。还是一位太和神呐、啊！ 太和神， 哎呦， 这山里的妹子还挺水灵的嘛！ 哦，还是一位从东江过来的师傅啊！ 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个东江老翁？ 东江老又怎么了？ 东江过来个打工仔。有几个是好东西哦？ 嗯，那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呐、啊嗯。 到时候啊，小母毛忠臣说不定还要怪他妹子跑啊。 我女儿，你在这抽什么的呢？哈， 我 还不快给我四块钱！ 你，冯梅， 你， 爹。 老爷不行

莫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发射！放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哼！ 江师傅， 娘个头！ 江师傅。 毛主宰一身披星，从不曾听天下之酒尽，一辈子咽下这软蛋。欢庆你随我转回城啊！ 大德，我跟曹村庄又有存心，不能不讲信誉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在外，四海为家，哪里不是大功在前呢？啊， 这 江师傅，他业主熬有的，我扣的啊都有；他业主熬没有的，我扣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姑仔岂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口，全当是不过一条江湖口，风没怕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赔情。 过来发的噻， 你呀，晚睡觉会串门不？ 我串不串门，关你什么事啊？ 我娘说，一个大公仔长期出门在外，就像威风那个天，铺头那个土啊！出门，看，出门，出门！这是个娘说的，我娘说的。 从小是个娃娃亲，他还真当一回事。 我怕你啊！ 阿爸， 阿爸， 呀，看你们高兴的哈！ 看看那个今天，我们能高兴吗？ 飘带袄能有今天，可全靠我们的毛村长。 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毛太白、毛村长的肩膀是不可以乱拍的嘞。 你小子，哎呦！ 妹子们，还有什么呀？高兴的事还在后头喂。不是我毛太白、毛村长牛皮吹破了天啊！只要大家跟着姜师傅好好干，我保证不出两年。我们靠太熬就要得地翻个转呐、啊！台桌的台桌，板凳的板凳，今天大家一起喝杯喜庆酒啊！好。冬梅啊！冬梅，爹挂来的东江佬。怎么样啊？ 嗯，爹。 哎，喝牛要有人家姜师傅一半也好啊。 毛村长，近水楼台先得月，到时候啊，你把冯梅嫁给姜师傅，不就成了 乡下鬼妹子？哎呀，冯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冯梅，算了算了，冯梅，冯梅。这群鬼妹子， 村长， 哎呦，姜师傅你回来了， 回来了， 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村长，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了， 好，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啊， 哎呦，好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瘦了一排拳 了，没什么啊，村长，我给你逮回一条天宝雄鹰， 哎呦，好，我要整给你。准备了一只大野兔呢， 哦，那就多谢村长了。 哎，你我两个，谁是谁呀？ 啊，来木一刀。 老陈呐，伙房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等开席。 哟，这椅子还挺鼓胸鼓腮的吧？ 哎， 这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情谊不露面。先前村里每逢风把喜事，都是由九个压着。子女太白当了村长以后， 自然就该你做了。 那当然就是我们毛村长错的咯。 哎呀，其实谁错不都一样啊？不就是一把破椅子吗？可村里人办事总好讲个鬼规矩。 毛村长，姜师傅请。 哦，姜师傅请。 哎，还是村长请。村长请。 姜师傅你请。 村长请。 出门人 山坡下呀都是情，春阳一边那、山东暖，大国的情谊呀 我心领啊，我心领。 乡亲们，乡亲们， 咋一听哭声梦一阵，好似那门楣心中紧啊，口袋啊刚刚才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乡亲们， 江师傅，你将我们撇得顶天了吗？你逼我们继续再修几次，可好才有今天。江师傅，这碗酒你也得要喝。 这阵我既然一手拼，按照合同当进行，乡亲们一道啊门票看，正好毛存在银幕承担。 听到， 难得他如此是亲密，倒叫我暗自呀鬼神，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哎你坐你坐， 哎呀真的，哎呀你坐你坐，哎呀哎呀江师傅干 干， 冯梅快拉酒来，哎走走走， 炮弹呀，江泽森立即是有功这人模狗样，招白眼算算家常便饭，外来在求打工谁摆心善， 面对这样不到热肠就飘香罗杯，好似那游子归乡热泪潭啊， 这算我日后要不当金山就不是父母生来 父母养呀，父母养。 村长 干 啊，江师傅干 干 哎呀 哎爹看你 啊，哎呀哎呀，你看我这死屁股可就偏了这把破椅子啊。 村长，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江师傅， 哎呦， 当 时曾经

我却不行，毛村长在这里几十年，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 你， 江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少给我自作聪明，扮鬼弄神！ 哎呀，村长，我真是， 选谁？不准他们靠在岸！啊！再说，我毛姑在这一辈子，又不是毛当过太表，毛经过选择，真是 死要面子，反受罪。 他娘个头！ 想当初，为他父亲刘和良，他父亲要选他把代表当，这真是小李拉猪皮下宫那个乱宫呀，没呀嘛没名堂啊，红梅他从小生就那猪皮心，头发热那么嘴巴香，如此癫狂想这生，我只看会不听课，这倒是难叫人不会猜想啊。 老太太， 叫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上城那守表彰， 为哪位那个守表彰？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宝藏， 为哪位那个大宝藏？ 宝中还那个太宝藏，一破袋在一碗，小我嘿，一碗小我嘿，送一碗的一碗送，又送你多风光， 为哪位那个多风光？多风光， 光，光你个头！ 我又错了。 你听我说， 你什么 也不要说。 爹，这不怪江师傅。 动个屁！ 我 下去不？村长，我 江师傅。 多谢你，你不说选举。一想亲的宝珠呀，多想非我愿，但选人不同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清楚。 知道我还没有糊涂， 高国大本宫第六天设备中职场事务学习一花虎，早说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你自我自花反为主呀，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 叫神参大发展，分什么猪胡来，分什么姑呀？ 红梅，你看看这包烟呢？ 他就是一炮给我穷神灯，他就是真拳强攻把你毒，要不然谁给他赋闲？要不然呐、啊，谁晓得我毛村长？不如他打死姑姑呀！ 蒋师傅，为君子使尽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乡亲们，才进献本科家，你反倒消极独唱，坏嫉妒呀！一度 停战， 万千畏惧，我忍受最不堪，将我人格如你冒烟的巧人，还小看你如此何将我这小人负， 哼。 将。 几分。毛村山突然发作雷霆怒，见这阵阵吼，自惊心自惊心， 夜静人静，心不静，可山有岸， 想去没有走啊，漂泊总是 遇到 凤妹，哎，凤妹，你怎么了？啊，你， 张师傅，因为我们山里的吃苦受累、费心劳神，人都累成这样，可我爹他还那样待你。 春妹子，这有什么好哭的？ 哎，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对你太不公平。 哎，凤妹，好凤妹，快莫哭噻！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哎，也只有这样。哎，凤妹，哎哎，凤妹，凤妹你，凤妹你， 江师傅，你真的就这么走了？ 凤妹，我 江师傅， 趁你走，怕你走，花到离别路更遥远。趁着有情天不雨，人不留你，山也留， 人不留你哟。 就是朋友，多亏老爹将你拐，才见一片天地心， 才见一片哟，天地心，天地心哟。 妩媚今生不觉两年真虚，温暖你之心，一腔笑意，一腔情，见你我总要思母亲，思母亲。前行一饱尝，在外炎凉更抗尽，身在异乡风知己， 春风一 凤妹，

听众朋友，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听众朋友，再见。